好，不如我睇雙周報，隔咗三個禮拜，因為動漫展就停咗，就延後咗禮拜，就即刻咗幾多濕星新聞。大好似冇乜特別勁嘅新聞，但係濕星嘅新聞就好多。 咁然後我哋有關動漫節， 讀一節啦， 就我哋會獨立一個一 part 去講嘅。 嗱，講咗最大嘅新聞，我認為啊 ，Ava 新劇場版2020，但係佢個 trailer 就擺喺世田守新片嗰套咩未來之未來後面嘅，就播咗之後咧，就大家淨係講個 trailer， 就冇人講世田守新片。 嗯，呢個就冇辦法噶喎，咁你個份量。同埋你個期待度有唔同， 因為嗱，據一般人講話就係佢仍然佢就話春天嘅，但係我睇有啲人話春天，但係我睇好似又唔好覺眼有春字字眼，但係一般嚟講好似就應該係春天嘅。 咁其實冇乜所謂，反正有我諗在座唔係種我哋歸歸我哋聽眾在內，應該唔會有人咁天真地認為佢話幾時就真係會幾時 嘅。嗱。好，水島路就真係唔敢包喎，因為據有個宣稱係前Atlas嘅員工話，而家Atlas成間公司冧曬計喎，做到我唔知嗱，水島路就嚟講，但係暗夜咧，佢話2020其實有呢所信性嘅，相 對我不如調翻轉問你啦，Ava 劇場版有邊個有邊一次係準時？係從來冇準時過，佢最初公布嘅時間永遠都係遲咗。仲要唔系迟少少，系越迟越夸张。 唔系、啊、，reboot 之前嗰啲都好似准时噶、 啊。OK 啦，新剧场版 OK， 唔好意思。 你搞清楚先吓、 啊。新剧场版系从来冇试过准时，迟几个月到年几两年几。 即系 同埋咧，记住2020咧，严格嚟讲，1月1号到12月31号就唔算。如果尤其是如果你系2020冬嘅话咧，系分咗跨年，仲可以计噶，话俾你听。 我觉得佢。应该2023就大家预呢个时间差唔多啦。 咁又冇咁夸张，2023 可以2047咯，好冇？ 少女战车完结篇，我觉得拍完个剧就差唔多噶啦。 少女战车六部， 而家第二部先，2019年5月，据讲话冇记错就系五月，都死啦！本嚟话今年年底出啫嘛，搞年几两年先要60分钟，我都唔明，即系Atlas，即系你间公司搞咩鬼咧？唔 系 好明。 我都系水到老拖咯。即係仲當然啦，間公司本身都係前科累累嘅，但係我覺得哇咁好簡單，你水島佬已經係出名拖噶啦，咁你後邊啲人再甩甩漏漏下，因為你前面一拖，後邊就成件嘢推骨牌咁拱落去。 水島佬而家又要接Skullbreaker劇場版， 佢自己本身係忙 Q 到爆啦，唔使忙添啦。 忙 Q 到爆又做嘢拖又拖告前科。 所以我覺得瓶頸應該係去咗水島路嘅，不過就呢個唔緊要。反而阿庵野就應該唔係佢本人要拖嘅，係點講啊 ？Chala 唔係一間特別大，佢淨係為咗做 Ava 啫嘛，人手唔係多噶。 我覺得係點講啊？成件事你冇即係太複雜啊！佢唔係真係做套嘢出嚟咁簡單噶嘛，仲好多嘢要配合啊嗰類嘢。咁你人一多就雜亂。咁就當我當即係咁，我當佢請人，即係我當佢臨時請人嚟幫手。咁嗰邊做統籌啊嗰啲嘢，你都要有人先得噶嘛。通常呢啲嘢就好難跟足個原本進度去做嘅。咁所以老實講，佢話2020我就唔係好信咯。即係2023可能悲觀咗少少，但我覺得你真係要預呢個時間差唔多噶啦。即係。佢以佢嘅慣常地，最少我諗拖最少延一年零兩年係基本咯，我覺得係。 嗱，題外話講啊，世田守到新片未來咩未來對未來咧？日本坊間評價就頗都好聽啲就麻比較參天，唔好聽啲垃圾到爆炸，俾鬧趴街嘅。話睇完話浪費有好多人話浪費咗30分鐘，甚至有其實可以仲講話就係、是、好咯，後宮崎時代世田守個名可以唔使諗啦，呢個名。佢咁嚴重嘅， 咁 Q 大鑊 係啊！因為評價劇 都唔知係咪特登嘅，因為香港個導演場係日本播之前去開售嘅，咁就唔係特登。 即係鬧得幾緊要嚇，因為我係又因為最攞命就係、是、好多觀眾都話依後邊我哋係有就為咗睇 Ava 新預告片 Ava 原告片嘅咋。只要電影附送嘅啫，唔睇都冇所謂。嗰只大佬去到， 咁 係出，因為 佢即係細連手話曬所謂叫做咩？一般即係唔好唔係渣噶，一般人會知道動畫導演嗰幾個動畫新進動畫導演之一，佢會俾人揦得咁緊要，其實係有啲意外，因為就算你唔係好睇，就因為 哦咁又唔係喎，咁你要明白，即係點講啊？佢真係俾人捧得好高下，咁你唔點講啊？真係唔夠出色就已經會俾人鬧噶啦。即係大家個第一就係大家佢有期待，第二就係之前都捧，之前幾次都將佢越捧越高。咁其實如果佢有咩偶有失手，跟住俾人鬧趴街，未必係套嘢真係好垃圾㗎，可以只係真係唔夠好，就已經會俾人鬧㗎啦。 所以就係真係等佢睇，我非常有興趣睇下佢點啊！嗱，題外話 就 唔再題外話，就係、如果想趕唔切等2023年嘅話咧，8月11日嘅新史卡利昂咧，係同 Alpha 一家玩 Alpha Crossover 嘅，係 Alpha 入面所有角色都好強嘅，真治會揸住 Alpha 500号500号列車變機械人打嘅。 嗯， 已經有宣傳噶啦。 啱啱講未來啦，咁其實都係應該係呢三個禮拜嘅事啦，我唔係好肯定啊。香港播香港個導演場就好似15分鐘賣曬飛，媽都快 Q 到啊！即係雖然嗰邊就點話嗰啲咩電影節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向來啲飛都搶得快噶啦。你好似開幕定三定閉幕啊，我唔係好記得。總之唔係頭就尾啦，我唔係好 sure 啊，唔好意思，因為我搶都冇打算去搶，即係太恐怖咯，15分鐘。所以嗱，先讲啊，电影节嘅头尾飞通常都系咁快嘅。 你讲咩啊？抢都唔系免费飞，点会去抢啫？你 嘛？咁又唔一定嘅。但系细田守未去到，我会抢导演场，大佬个价钱问题，即系我睇一本场算，我睇一本场算。 好，跟住又系讲啲咩奖啊？金像奖嘅就星云奖。即是日本所以叫做日本最科幻創作界的最高殊榮星雲獎， 你可以這樣說，但是又怎樣， 不是很微妙啦。首先就是他我其實很微妙，就是他頒獎他的定義的時間，首先動物朋友拿 Media 獎 OK， 等先，這個是2017年1月的，但是現在我不是很定義到他是那個時間性，還有依、這個反而就係動物朋友攞科幻獎，我已經有啲奇怪。跟住女仆茶餐廳啦，即係世界好難整中文整咩個女仆茶 女仆咖啡廳， 連個作者都話點解呢套漫畫攞？ 你哋太少留意星雲獎啲消息啦。 佢唔係話會點解會攞獎，係點解會攞星雲獎？ 係啦， 唔係㗎，個問題真㗎。星雲獎其實一路都每年其實好多時都有啲九唔搭八嘅得獎者，基本上，因為佢 SF 個定義係好廣闊 嘅，佢係攞到最闊嘅程度嘅。 唔係你話犬屋富攞獎，我唔意外，呢個係好科幻，係科幻到咁樣。 唔係啦，尤其是星雲獎喺 media 方面咧，你有啲咁硬科幻嘅，未必一定攞到獎嘅，反而有陣時。 反而即係真係嘅？女仆咖啡廳係完成黑證數都拗曬頭，因為呢套嘢除咗一集講佢個女主角暴了死好似半失分， 唔 係再 升。你真係留意一下日本嗰邊文學，有線文學，因為星雲獎嚴格嚟講算係文學嗰邊新過嚟嘅，只不過即係。依家當埋 media 呢個獎都好多年啦，基本上，日本嗰邊嘅文學界嘅分野定義咧係好得意嘅，話俾你聽，即係一字記之曰 SF， 同你講又係闊到無倫嘅；另一字記之曰推理，又係闊到無倫嘅。即係唔好去質疑呢樣嘢嘅，嘥氣啦！要質疑咧，應該十幾年前質疑啦，老老實實。 艾斯蘭戰記攞獎嗰種， 艾斯蘭戰記就好正常喎。 所以你算嚴格嗰只架空歷史小説，即係有嘢就係嗰只，因為就係 同埋你要記住一樣嘢，嚴格嚟講，田中芳樹咧係推理作家嚟嘅 ，OK？ 搞清楚 ，OK？ 推理作家都可以寫科幻故事出嚟嘅。 唔係佢科幻故事裏邊，其實好多時佢分嘢都攞到推理嗰邊噶，都仲係。 但係可能，但係唔係應該講啦，艾斯人如果女仆咖啡廳都可以攞獎，我覺得艾斯人戰記我都冇問題 的。其實星雲獎，星雲獎尤其是 media 部門咧，即係佢唔係真係文學嗰邊啊，只要唔係文學嗰邊咧，其實都係抱住種點講啊， 推廣嗰種心態嚟咁，所以佢會真係調翻轉，佢會傾向咧去揾啲點講啊，大眾會有興趣可以叫科幻嘅嘢。 但係唔好連個作者覺得好莫名其妙啦，嗱啲係作者覺得 咁係佢少見多怪啫，都係嗰個佢唔係第一個攞到星雲獎而大家覺得拗曬頭嘅人嚟㗎啦，大佬。 作者講拗曬頭嗰度。 我都有一句啦 ，Wokuloi 都攞過，就你都好難講。雖然佢個特別獎嚟嘅係，特別獎就係、是、又係喺星雲獎入邊，喺星雲獎嘅非文學獎入邊，然後係最奇古怪嘅嘢，因為通常都係分唔到，咪非要特別獎俾你咯。 莫名其妙啲，意味不明嘅。嗱，講攞獎啦，每年一檔鬧嘅星，講埋順便講幾句啦。星優獎就今年加四個新獎。 其實啱啱你講星雲獎未講完， 仲有 動物朋友嗰邊就係、是、因為、哦你又燒翻到又 喺 又 翻到各處嘅單， 我唔知係特登啊定唔好彩啊定係乜嘢啦，啲時鐘係車埋一齊嘅，即係因為個喺佢攞星雲獎前少少就又無啦啦就有人拗翻，就係連續幾單嘢嘅。首先就係個星優組合唔知點解而家嚟掟表啦。跟住就係、是、個二期嗰邊又傳消息就係、是、又好似要延期，就因為個唔係製作商嗰邊係嘛，即製片嗰邊推咗。咁然後仲有就係、是、又係呢、這個小道，應該算係小道消息嚟，就係、是、有條咁啊吉奇觀音嘅粉，好似做過唔知邊套動畫K 羅羅嘅一套短篇動畫嘅，總之就係一個唔係好出名嘅動畫導演，就係吉奇嘅死忠粉嚟嘅，咁啊走出嚟孖叉套嘢，唔係孖叉塔朱奇。咁啊，仲有就又再有消息，又再有人傳話係當初係因為呢件事啊，因為令到有人再有人攞翻話係因為吉奇妒忌啊，達朱奇，所以要飛佢乜乜七七嗰啲咁嘅小道消息。我唔係想講呢單嘢，我只係想話講再重申一次，呢單嘢肯定係流料嚟。第一個時間點問題， 特登揀喺星雲獎前後嘅，因為先 講唔係揀喺星雲獎前，係揀喺星優代表劈卡嘢。其實佢係想重新，好明顯係要重啟翻個隻 game 手機遊戲，就喺上個月我唔係好肯定係上個月幾時，應該差唔多上個月嘅時間咯，都係差唔多時間。係出咗，即係 game 出咗㗎啦。但係入面玩，但係我攞咗入嚟就係唔知佢上咗做乜嘢。手抽我都未抽曬。總之就係佢係好明顯就成個 project 重新想重啟過。咁又驚你啲粉又攞返單嘢出嚟講，調返轉先發制人搞啲隱形行銷。我覺得係咁啊，即係呢個我個人嘅觀點啊。即係佢想即係又轉移視線又好，咩都好啦，司法責任好，咩都好啦。即係其實係成壇嘢全部連埋，跟住就係星雲獎。星雲獎就純粹就係時間問題啦。上年你唔攞，今年你先嚟攞，就有啲諷刺意味啦。我相信佢應該唔係要俾面國川。 就點解上年唔攞咧？點解上唔係點解上年會攞到咧？星雲獎係反映上一年嘅嘢嘅喎，其實你留意一下。得奖名单是2017年1月到12月的。咁如果你是上年就攞咗，咪即係佢2016年已经公布咗。你咪攞隻手机 game 攞到星雲獎啦嘛。 我係对于星雲獎嗰个定义 咪好心你一系呢就唔好讲，你要讲就搞返清楚好唔好。 我印象啊 ,ok 啦。 你自己睇返得奖名单、有唔止佢一个噶，仲有系2017年1月嘅作品嘅。 系啊， 你睇下点计啦。 我系就系话，即系莫名其妙啫。啲奖系， 我觉得系讽刺意味。 即系同埋咧，如果你话要质疑莫名其妙咧，应该每一年都讲嘅咁讲法。因为年年都有啲莫名其妙嘅嘢出现嘅，话俾你听。 啲奖入 去，即系佢成庆坚啦。我相信星云奖呢个时候俾佢唔系特登嘅，不过就系、是、成件事就喺一个月之内。 過去的一個月之內， 對外的動物朋友已經成為 突然間多了一紮相關消息，因為佢其實點講啊，件事都沉了咁耐啦嚇，即係自從福原走出嚟話談判破裂，談判失敗，咁即係之後其實都冇消息咗好耐噶啦，咁突然間呢一個月多了一大慘消息出嚟啦嚇。 對外講依家動物朋友要受供啦，已經變成咗就咩？好令人作呕嘅小道消息炒集会咯。 点讲啊？ 不过反正都系， 即系好就算你原本系粉嚟，咁啊睇佢都系睇佢点扑街嘅啫嘛。反而最尴尬嘅地方系，如果佢二期真系成功咗咧，先真系他妈的尴尬。即系你我即系宁愿佢从此收咗皮就算啦，咁咯吓。咁啊，好啊，升优上啦，咁就 多四个奖。首先就投票，應該會取代最受歡迎嘅星優獎嗰個就 MVP 獎，最活躍星優獎。跟住咧就一個洋畫獎，一個遊戲獎，埋一個就叫社交網絡獎。而 MVP 獎投票嘅，佢嘅定義就係嗰年最活躍嘅星優。其他三個獎就洋畫係啦，遊戲 game 配 game 遊戲啦，同埋所謂叫個咩社交網睇社交網最活躍星優喎。 咁但係咧，好似有公司有聲優公司係唔俾旗下聲優搞 SNS 嘅喎，咁嗰班咪一定冇得攞咯。 好簡單，大宅咪係咯。 就係咯，咁講咯。 不過大宅唔要，但係從來都唔攞呢個獎嘅。 咁即係咁講啦，即係擺到明，而家係講明我唔侵你啊嘛，大宅咁啊。 大宅聽，大宅聽我唔理你啦，我手頭上有聲優，你灣就係你唔俾白就，反正花頭香菜係我嘅，但係我依家係我嘅，專程又都係我嘅，你唔俾我。即係再中期人士都係佢嘅。 咁兩睇啦，咁個獎本身我覺得都有少少係鼓勵啲人用社交網站嘅意味喺度，但係即係等於點講啊？咁你男星偶像都係唔侵女星偶玩咗啦，一樣噶。佢定得範圍就實會有範圍外嘅人唔玩得。咁冇乜所謂嘅，我覺得。 反而就係 MVP 獎最活躍星優，好過最受歡迎星優嘅，因為最受歡迎星優一年幾屆變咗就咩？成個好事長連咗佢。今年就好啲就係、是，因為最活躍就係、是、咁實 誒阿實。最活躍有個好處就係有個客觀數據喺度。 係啦，就係嗰年只係最多 job， 但係見到就係咩咧？每年都係見到就係澤城美雪、成屋佳正、三木真一郎。 係咁噶啦，冇計喎。 跟住噏多都講一堆出嚟噶啦，嗰啲難專就仲有中田洋子，中田不過就係大宅嘅，佢大宅嘅冇嘢講。即係噏咗嗰幾個，係年都係佢幾個噶啦。今年好啲嘅，達成你説今年要放產假，可能會俾第二個攞咗嘅。唔係每年都係佢幾個嘅，就係長白噶啦，呢幾個即係長噏到嗰幾個，啲勞模聲優，頭先話齋，一季接十套八套。好啦，咁跟住，講下啲花真係八卦嘅。文川炮爆咗就 Lisa 識唱歌 Lisa。同埋阿铃木达恩同居，差唔多啦。铃木达恩， 即系如果问题咧，真系又系嗰句 三张啊，佢都 即系佢我唔知佢系学唔到教训啦，定系咩啦吓？到咁话声优嘅点讲啊？恋爱相关的，大家基本上系唔会有任何类似验伤嘅物体，大家都系哦。是啊， 唔系嘅，当年平嘢嚟，咪嫌地咯。 佢啲唔系， 嗰啲唔关恋爱事，系佢本人个人态度问题，咁就呢啲就另一回事。即系老实讲，你佢当初佢个反应唔系咁咧，就算件事实存在咧，大家个反应都冇咁大。 咪拍拖嘅升级计恋爱啊，或者系入面嘅男女关系，其实一般嚟讲，听众系唔会睇。即系嗰间就系嗰重永真穗啊，而家退嚟咗升级界。爆自己爆自己啲色情經驗攞嚟啦，情色經驗攞嚟啦，咁就都冇所謂啊。因為咁你對觀眾嚟講，你演出得嘅話，佢唔好睬你嘅呢樣嘢。又同埋佢又唔係真係好紅。但係依單嘢，鈴木達咗三張啦 ，Lisa 又都三張，好似兩三廿二。 即係點講啊？男未婚，女未嫁。差不多要行埋，有問題啊？我調翻轉同居咪同居都結婚添。 即係仲要嗰兩個都唔係真係走 idol 路線嘅，即係你話 idol 路線都仲話可能有啲嘢睇下。 代永逸啊，仔都生埋啦。 啊， 所以唔係我有嗰個文川炮，你真係冇，你真係爆翻藝能界啦，升咗界你唔識玩噶啦。 咁即係讲完结婚 仲一单嘢就依单嘢离婚啦。 讲完结婚咪要讲离婚囉。 係啦，山志宏一同同佢声优田中李惠宣布离婚。 记住係又离婚。 係啦，因为第二单嘅有一站。第一次就同今日未香，今次田中李惠。 下次到边个 仲冇结婚呀、啊、你有一站你算吧啦。 我唔信佢会收手囉。 佢咪应该佢就是仲有人，佢兩次結婚，佢都唔係話嗰啲咩，我哋三年之前出去，所以就一秒計離婚開嗰只喎。 性格不合而離婚。 你究竟對於太太嘅要求係點咧？我唔明。金姐未香，你又話頂佢唔順，田中你話頂佢唔順，頂點咧？我唔明。真係，唉，不兩個冇所謂啦。 結婚嚇人一跳，離婚再嚇人一跳嘅一套啦。就係、是、雖然你話佢離婚就係、是、嚇一跳，就唔係因為佢又離婚啦嚇。系啊，田中李惠离婚啦，啊咁即系点话？呢单即系我记得我哋之前好似，我就老实讲啊，喺我印象入边，好似结咗婚唔系好耐嘅啫， 都几年啦，都有 数年咯， 即系好似系最近唔系好耐之前结咗婚，跟住就我又睇，哎又 嚟咗， 闪电结婚又闪电离婚，真系 又未到闪电离婚，你唔好咁啦，都几年噶啦。 即系我喺我印象， 即系你有啲结咗一年就嚟嗰啲，咁叫咩啊？ 成当年最夸张成田离婚年代添 啊！ 啊，仲有啊，报一小消息嘅，好简单就系、是、梅原一郎就宣布退养，应该工作慢慢复活复工噶啦。之前病咗轮，抽咗差唔多大接近半年到啦，算快啦佢。 唔系，同埋即系佢个病又唔系喉咙相关嘅病咧。即系应该个身体好翻啲就复工得噶啦，基本上 三四个月啫，因为当时我记得当时做银鹰传嗰银鹰传播嗰时佢就 系系噶， 佢三几个月出嚟 唔耐噶，其实唔系嗰阵时，其实我应该有提过噶，即系个病听落好似好夸张，其实唔拗教噶，即系医得快嘅，基本上系 佢要即系佢而家嘅情况系一定要快啲出嚟嘅，佢啱啱冒起嘅男声优，年轻男声优，你唔翻出嚟嘅，你位唔稳嘅， 又走去种田咯，好唔好？ 唔係總田咩算咋？有啲因為佢總田起碼個位都穩咗，佢仲冇總田咁穩添啊！嗱，仲有 但係總田你停咗年幾出翻嚟都冇曬聲氣啦， 弱咗咯，因為 弱曬啦，完全。 咁佢重點係佢又唔可以佢又唔係可以馬上強勢回歸，佢又要慢慢重新話佢工作內容本身就已經唔可以太多啊嘛，即係就係啊，所以就會再麻煩少少啊。 系啦，小西宽子之前讲过嘅，佢同 HK 啲恩怨情仇咧，终于有咗法庭啦。佢告 NHK 话佢用佢用佢嘅萧少爷啲声带嘅出产品喺佢自己 Twitter 度又爆料啦。NHK 就好似喺而家刻又未有回应。 我觉得佢系 唔 会有回应 噶呢啲情况， 即系佢可能有动作，但系我哋唔会睇到嘅。即系除非成件事已经尘埃落定，可以攞出嚟讲， 咪咯 咁嘅情况下，佢先会攞出嚟，先我哋先会见到噶啦。 好啦， 咁啊，你讲法庭见嘅嘢咧，就再一单就先头嘅新闻后续呢次应该渠盖嗰单啊。 哦，最 近单嘢系搞渠盖嗰件咁啊，系 终于 先头咪话锁定咗咧，而家终于拉咗啦。其实好多都讲过，先头都讲咗啦，呢啲时间问题嘅啫。你咁即系你做到咁 Q 扬，即系拉唔到你就有鬼料。即系你一攞 ISP， 一同 ISP 攞你 IP 查你边度住，跟手你就濑嘢噶啦。 唔系啊，条友太甜，即系你一般。动画 event 咧，你搞事咧，都仲可能得过且过。 哦，唔系，唔系嗰个炸弹预告，炸弹预告好咗啦。 唔系啊，我唔系讲呢啲啊，我系讲即系你一般你动画ACG 相关啦嘅嘢，你搞事咧，其实好多时都会不了之嘅，即系除非真系好严重。而其实渠盖呢单嘢咧，唔算话太极之严重嘅情况，基本上。 问题就系佢依家嘢就系太阳。 唔系真嘅，太唔太阳再倾。最大镬嘅单嘢唔系一单好单纯嘅 ACG event， 政府有份噶。 你 依家系搞紧政府啊！即系真嘅，一般即系讲真，日本差佬都仲系一般差佬嘅啫，冇话特别劲嘅。好多时呢啲佢哋都懒得去搞噶啦。讲真句， 即系捉唔到人好唔出奇噶，老老实实。但系 sorry 啊，呢单嘢同政府有关嘅，差佬唔做嘢唔得啊！你记住。 理论上我哋佢算系破坏公民啊嘛。 系啊。 即系咁咁啊，所以就点话呢啲底靠差死噶啦，即系。咁啊， 即系谂下，好多时你演唱会啲家父都冇人，都冇事啦。即系呢单嘢冇家父嘅面嘅话，基本上咁，但系个情况就系你搞咗政府，咁啊，你唔好彩啦。 因为你话做家父最多咪，算啦呢啲嘢，但系一直 话喺度试过，我啲演唱会就见红啦，家父到人哋，但系结果都好似冇听到冇乜消息落去啦。 哦，咁理论上你如果你揼到人，而个对方个系话同你讲。而對方不打算起訴你的話，咪真係唔使法庭見。 其實唔係起唔起訴噶，好多時係打鳩完你就閃鳩咗，你梗係捉唔到人。基本上已經 我同你捉正，佢都可以唔使上法庭嘅。 即係咁講啊，即係成件事就係話，你好多時你啲嗰啲咁嘅死宅慣咗手勢，以為只 ACG 相關差佬唔會認真搞，咁你咪出事咯。 嗯，幾方面原因啦嚇。咁啦，好啦，又都仲係法庭見嘅嘢。今次係其實係上次個新聞延伸。 又上次啊？ 係呢個男 A 正 Sega 正式起訴男 A。 好嘢！ 呢啲上詳細上次已經講咗，或者係報個消息啫。上次終於出手了，終於正式出手了，真係法庭見啦，真係法庭見嘅事啦。今次就。嘛純粹係通知一下啫，因為分析啊嗰啲嘢上次已經講咗噶啦，仲有一單咧就洪重重建呢單就點講啊？初睇就嚇親，後再睇翻詳細就其實我係笑一聲嘅，因為點解佢搞一檔叫魔法圖書館 set 啊，佢係 something like 的嘅物體，係啦，咁就搞咗好耐嘅，咁。專揾咗扎叫做咩合作漫畫家去傳佢啲絕版作，通常係絕版舊作，去上去咁啊靠廣告收益。 即係講啦，我會覺得係梅菜漫畫家咯嗰班，因為通常都冇得名嘅，老實實 呢個老實真係紅嘅真係唔會揾佢咯， 落紅蟲咯。 咁另一個原因就係你紅嘅佢哋有機會再版，嗰啲唔係好紅嘅。咁我就再揾出版社系唔会想印你部嘢去再版噶啦嘛，咁咪变成系冇办法流通，咁所以特别容易受落佢呢个去俾佢 sell 得到啦吓。咁佢而家呢个消息就系讲紧佢现在开放名单上嘅所有作品嘅上传，咁上传者会有份去分个广告分红。好似印象中係八成俾作者，一成個平台，即係阿洪總自己攞，仲有一成就上傳者攞嘅。咁當然啦，係講緊原本喺上面冇點講喺授權名單，但係佢冇喺上面上傳嘅，因為老實講，有時啱啱講我講嗰集，全部都係嗰啲咸豐年代嘅漫畫，你個作者未必有一個完整保存嘅版本。可以供佢上傳俾嗰度嘅，咁所以佢就話你任何人只要你有嚿你拗到嚿電子檔翻嚟，無論你佢係點樣嚟嘅，就算係盜版嗰邊攞過嚟都冇所謂，你照訂過嚟。咁訂如果係你拗到過嚟，而嗰嚿嘢因而產生嘅廣告收益，會分翻部分俾個作者，俾個上傳者，咁意思。咁老實講。呢嚿嘢本身就 O K 嘅，純粹就係佢個名單嗰八千幾套漫畫，其實數目都唔少嘅。但係咧，嗰八千幾套咧，我諗八千幾套、八千套你都唔會識咯。 咪就係咯， 講真，日本咁多漫畫， 即係記住八千套係記住，唔係八套都唔識，係分咗一套都唔識。 即係即係理念好好啊，就係個參加者名單始終都擴充到。 其實冇辦法㗎，佢呢種理念出嚟，你預咗係咁嘅情況㗎啦。 一定 㗎，一定係啲。 你因為你有名嘅，你都講啦，出版社拿住啦，邊度輪到你啫？ 係啊，呢個即係佢實代咗個版税，好過你靠當上傳個廣告分紅，唔知分到幾多，即係咁啊。 不過就點講啊？不失為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你話繼續精神上支持下佢咯，即係咁啊。 我嘗試過真係去支持，但支持唔住咯。 佢唯一嘅對我嚟講，佢唯一嘅用途就係攞嚟，因為佢係按年代去分作品。 去揾啲歷史殘資料。 抄資料的時候，那個年代流行啲咩風格，有啲作者通常會點樣樣，啲畫框會點樣畫，啲台詞會點樣如何那樣。嗰檔嘅就因為佢分好年齡咧，分好年代咧，即係咁啊，可以攞嚟做參詳。即係除此之外，我真係諗到仲有啲咩用途呢套嘢？ 歷史意義比較大於實際，真係要賺。 咁圖書館都係咁噶啦，其實你通常揾參考資料先入去嘅啫嘛。咁啊 OK 啦，咁啊，仲有一單咧就上個禮拜其實同動漫節同一日嘅，但係我驚動漫節嗰邊太長啊，心放喺埋呢邊啦。就呢個 FF 嗰單嘢嚇。FF 就呢個寫英文唔記得點讀開拓動漫祭啊，台灣嗰邊上個禮拜同動漫節同日啦，叫做同日啦，因為佢星期六日啫。咁就咁正常咁呢啲咁啊綜合大展就肯定好多啲 cosplay 噶啦。咁呢期通常就呢期動畫紅乜嘢就有做過一隊軍團噶嘛。咁我相信呢個係歷代啊，係真係歷代啊，歷代 cosplay 軍團最順眼嘅一隊。 OK， 因为佢真系要数目多先，因为你成 我最紧要系对你顺眼咯。 啊，唔止嘅，真系全系嗰个，因为第一，你成惨同人喺度，你会觉得好奇怪。你个故事入边得一个同人嘅啫嘛，你林家龙，你系得一个个角色，全部得一个嘅啫嘛。但系入边系讲紧因为头先讲最红嗰套就唔使望啦，系工作细胞呢、這个调查出咗噶啦。 唔系工作细胞还工作细胞。但系唔知点解咧，都仲系得一扎血小板咯。 唔止，其实有。 唔系，我知道有其他，但系相对争太远啦个数。 系特登嘅班友，系班人系约定出团，系真系团嚟嘅，成 team 嚟嘅嗰度系，唔系成 team 啊，叫做即系有倾过嘅，即系佢哋约埋去出，就成班cosplayer 为人父母嘅 cosplayer。咁啊， 出賣自己仔女咯， 又唔係一定出賣嘅。嗱，呢個就係個問題所在。不過先講完件事先啦。咁佢哋出炸咁啊，當然係全場焦點啊。老實講，係講緊我係瞬間我河道即係波浪嗰邊啊，係瞬間洗版啊，係每人都要貼幾張先爽嘅，因為真係好壯觀。 幾張咁少 啊？最先爽啦嚇，即係唔係個個都有入有去現場影啊，好多都係轉貼人哋嘅啫。因為血小板就係要一炸先過硬噶嘛。 其實理論上所有細胞都係噶。 其實 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係血小板特別多咯。 啊，即係我佢好奇，我記得其中一張相咧，係後血血小板後邊咧，仲有兩件 T 細胞，即係仲係講緊兇神惡煞搓埋拳頭嗰只。即係佢係冇講到任何嘢啊，當然相啊嘛，所以冇任何台詞，但係好明顯就係、是。你想出手問過未？即係嗰張相係好有 feel 嘅，但係有我如果我記得嘅話，我就掟埋條 link 俾佢喺嗰邊啦，係。 反而我最期待嘅畫面冇人出現到咯，呢個 T 細胞 VS T virus 咯。 因為其他細胞就少人，相對少人 cosplay。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血小板好 cosplay 一件藍色嘅大 T 恤笠到去一條米色啊，卡其色啊，是但啦，一條短褲加頂白 cap 帽上面寫字搞掂，即係個難度低，你知旗都唔一定要攞個背包都唔一定要有，雖然大多 旗唔係個揸住㗎，你記住，所以唔一定要有 背包都唔係個個都有袋住。但係佢哋因為好正常地 cosplay 實係每隻羅都唔一樣樣噶嘛，連呢一樣嘢都係跟翻嗰邊啦嚇，即係佢係玩包友仔係玩得好開心。好啦，咁啊問題就係、是、啦，咁啊大家玩得好開心啊，問題就係有人係屎忽痕當嘢都唔忍氣命啦，真係呢啲叫做 UACG 呢檔嘢咧，其實都幾。声名超张噶啦，咁就 嗱，你先，你想讲恶名超张就声名狼藉先， 系 both， 所以捞埋嚟讲啊， 系几大镬嘅呢档嘢。虽然我即系话我任何我身边有对呢、這个呢档嘢又有意见的人，即系有个即系讲过评论过呢档嘢好定唔好的人，全部一致劣评。简单讲就系一个内容农场。即是香港都有類似的物體，不過據聞就大 多， 據聞仲要大鑊啲。點解呢？因為香港嘅內容農場嗰兩三檔啦，大家心焦啦，我唔開名。呢次就估下你係咪啦？咁啊，通佢就好明顯就係、是，哦係啊，我係內容農場啊，我係講啲通俗嘢啊，冇所謂噶。咁、有人睇，咁佢有人寫，我覺得都 OK 嘅，有咁嘅市場冇問題。但係呢檔 UACG 咧？佢本身就做內容農場嘅嘢，但係就扮曬好似點講，扮高檔咁。佢會有啲點話自家產文咧。 佢嗰啲懶係評論嘅。 懶係唔係懶評論？評論我都仲可以接受到你懶學術，即係講好啲咩咩現象啊，點樣喺文學啊，如何那樣啊，即係扯到好似好高大上咁，但係條友隻又冇料。最慘就係，而喺文學方面冇料咧，都仲可能可以呃到啲責，即係你文學啊、哲學啊，佢真係中意呢啲，佢係中意呢啲方向去講啲作品啊，因為社會現象學啊嗰啲嘢，嗰啲嘢去講。但係呢啲嘢你屎都唔緊要，其實點講啊？難聽講嘅就係啲責都幾好，呢方面都幾容易糊弄我。 幾好騙咯？ 咁你唔係咁不在本行，咪就容易騙，好簡單嘅啫。呢啲就問題就係、是。咁你既然你嘅對象大部分情況下都係賊，咁你喺賊方面嘅嘢係咪應該要準確少少咧？佢啲錯， 你要求內容農場準啊？ 佢啲錯誤資料，佢自稱唔係嘅，佢自稱唔係農場噶嘛？ 有幾多個內容農場自稱內容農場嘅？ 咁呢方面嘅錯就即係佢經常就已經係經常出現錯誤啊！我幾個 friend 都同不約而同地用一個名詞去稱，去形容佢糞坑。即係一個屎坑嚟，即係我唔知阿董老親啊，都係咪都係中意啦？都講呢檔，係咪都係講呢種啦？咁今次發生咩事咧？佢就有講呢單嘢啦。咁佢但係佢嘅嗰個角度就係話第一開始佢嘅嗰個就係話班家長自己嘅興趣強加於個細路仔身上。就跟住仲要扯埋呢、這個這個 Netflix 同埋呢個台灣公視入面好紅好紅下，啱啱琴晚播第五集第五 set 啦，其實係嘅一套電視劇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咁句嘢嘅意思我要解解啦，因為大家未必有睇到你的孩子，即係你個細路唔係屬於你的，句嘢嘅實際意思係咁樣解。咁啊，就講啲其實講啲就家長點樣，有啲家長控嘅過強控制啲細路嘅故事，即係單元劇嚟嘅，兩話做一 set， 啱啱播第五 set。咁其實我未睇，嘅，因為佢 Netflix 限定，唔係 Netflix 從台灣公司限定鎖 IP 嘅仆街，即係我暫時仲未揾到方法，一煲過搞掂佢啊。套嘢好 OK， 套嘢係好出色嘅。唔止台灣攞咗個收視第一，日本 Netflix 嘅劇集收視第一，好恐怖！即係一套台灣的電視劇集喺日本攞到收視第一，雖然係 Netflix 嘅收視第一啦，即係其實幾勁下真係。咁 OK 啦，咁佢又搬埋呢樣嘢出嚟話，就係、是暗示或者明示咧，其實就係明示話啲家長去將自己嘅興趣強加於個細路身上。咁 OK 啦，咁當然就咁呢啲嘢實炸鍋嘅。咁大家因為第一件事其實大家睇得好開心啊，冇人覺得件事喺佢講呢樣嘢之前係冇人覺得有問題啊，或者係最少。主流意見上面咯，都係覺得呢件係一件好事，一件大家睇到好開心，班羅玩得好開心，班爸家長啊更加玩得好開心啦，班嚟睇嘅又影相影得好開心，咁亦都冇發生過任何啲出手嘅事，即係你見到嗰兩件 T 細胞，我諗你都唔會敢出手噶啦，即係咁。其實本來就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佢就講到好似好嚴重咁啊，批鬥嘅你班上咁滯。咁結果就其中一件都幾出名嘅 cosplayer， 咁當然佢係其中一個血小板嘅家長嚟嘅。 跟住佢，因為佢入邊其中一句咧就係、是、你的血小板不是你的血小板，即係攞個攞啱啱套劇個做個名做 letter 就講翻件事。咁結果咧就點咧？佢就佢話。我系血小板，当然系我系血小板啦。我为咗生呢嚿二人血小板出嚟，我唔知牺牲咗几多血小板、红血球、白血球出嚟添啊！讲呢啲，即系跟住佢仲要再顺便又半晒女半圣咁样讲啦吓，即系你知呢啲猫奴啊，啲白痴父母，啲晒女晒猫晒狗嗰时候，都系呢种讲法噶啦吓。即系当初我做呢套嘢嗰阵时，俾一套嘢佢睇嗰阵时，佢一睇就话好中意要出呢个角色，即系又要出血小板。跟住我做衫的时嗰阵时，我都仲未做晒件嘢，佢就话诶呢度做得唔似啊，嗰度未够还原，嗰度未够还原啦，咁啊系咪？佢仲紧张过我啊！你话我将我嘅兴趣套落佢度，到底系边个拉住边个去做嘢？即係佢咁啊，順便我覺得係有好明顯都係順便曬下水曬下個女嘅。雖然我完全體諒到嘅， 唔係順唔順便噶啦，因為真嘅呢、這個議題嚟講咧，就佢都唔係第一個講噶啦。N 年前已經好多人講緊噶啦，即係你網上曬仔曬女呢種咁嘅做法，其實係唔係真係好咧？即係呢樣嘢其實都講咗好 Q 耐噶啦，基本上咁，但係搞清楚先。呢次班血小板们啦，通常都起码都小学，即高幼到小学嗰个级数噶啦。唔会完全点讲啊？即系佢哋抗拒都会出，唔会噶啦，已经系即系你唔同嗰啲 B 嗰啲啊， 同埋仲系仲要系喺，因为佢哋成扎影咗好多相，网上四围响啊嘛。如果佢系强迫佢去 cosplay 嘅话咧？其實你係見到佢冇乜表情啊，唔係好專注啊。 你是但影到一兩件黑面甚至喊嘅、啊、，OK you win 咯。 冇， 但係唔 見 咯， 一 件 都冇。而且我所見有片嗰啲直情係佢哋係玩得好開心嘅。 即係重要咧，我覺得咧唔好睇小宅嘅傳教能力。你記住係由胎教開始傳教咧，唔可能使到失敗嘅 OK。 即系我香港另一个 friend 就系讲紧佢想传教俾个女，然后传教失败，话个女最后走翻去睇啲儿童子宫向片，咁佢咪出唔到咯？好、yeah. 简单嘅啫嘛。咁你即系你其实点讲啊 ？cosplay 都系求开心嘅。老实讲，你真系好难，即系点啊？你作为一个 cosplay， 其实你应该好清楚去出一个自己唔中意嘅角色，系几咁天方夜谭嘅事嚟。 因为好正噶呢件事啊，即系出咗事之后啦，我见到有啲撑 UACG 嘅人嘅讲法咧，就系、是、即系好似头先你讲，拉埋嗰套 NFS 片落嚟啦，又或者好似头先我讲话拉埋啲晒仔晒女，其实中意晒 B 啦吓嘅嘢啦，甚至乎有人拉埋呢个 DQN 名，即系我心谂嗱，即系嗰班 B 咧冇反抗力嗰班咧，系另一个议题嚟啊，搞清楚啊，唔该。 其实嗰扎目测应该八九十。 冇错啦， 其实小学高年班噶啦， 即系起码都要小学。唔系咁讲啊，你身为父母咧，你去呢啲 event 咧，你带啲太细嘅 B 嚟，反而系辛苦噶咩咧？即系你要 cos 到，你要佢哋乖乖地 cos 到影到相咧，唔可能太细件噶，亦都好难会强迫到佢哋做呢样嘢。 同埋要佢揸住你扎配件， 系啦， 除咗落嚟， 系啦。 即系我见炸罗就揈啲旗啊，揈得攞啲镬啲网嚟玩啊，玩得好几开心、啊。 就 系、 是、咯， 即系你话呢？佢系非，佢话佢系强迫嘅。我最多嗱最勉强嘅可以讲嘅就系你以呢个父母嘅绝对优势去影响咗你个细路。 即系你话你将细路洗脑咧，都仲可以倾下嘅。 咁呢啲咧就可以倾下，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咁、我培养佢嘅兴趣只要唔系强迫，我觉得又有一咩问题咧？ 系啦，同埋最紧要系套公事嗰套剧咧，其实讲啲议题系好 Q 严肃咧，好 Q 好沉重， 好沉重噶， 即 系你咁拉埋咧， 唔系话你攞个仔出去 cosplay 咁简单嘅事咯。 冇错， 系讲紧系严重到系你父母死咗，你都依然系会影响你一生。 系啊， 影响你嘅下一代一生，甚至你下一代嘅下一代一生。 是讲紧咁严重嘅问题。 唔系，即系讲紧，即系就系讲系操纵啊嗰啲嘢噶啦，即系好严重噶啦，即系你咁样拉埋嚟咧，系真系完全过晒火嘅基本上。 嗯，我觉得系点讲啊，沾热度咯。 啊，唔系沾热度冇问题，但系沾大力咗咯，好明显系。即系虽然佢都唔系第一次，老老实实。 然后就有人拍晒，有人拍片订翻俾个作者喺 Twitter 俾翻作者睇。我暂时未见到佢反应啊，因为我冇跟到啫，纯粹。即系 条片我就唔知道，但系个作者本人，我、唔肯定系本人就系咩啦。总之 UACG 里面有一件应该系高高地嘅。 作者系指紧工作细胞嘅作者。 O K 吓。即系有件 UACG 有件高高地层嘅人就出嚟回应咗噶啦。半 季咗啦，嗰个系主办者。你季之你季之前仲最睇系啊，今晚限时压力测试，系攞系佢唔系写出唔系写字噶，系攞张图一张其实有咗底色啦吓，上面打字嗰种打法，即系总之非常显眼啦吓。 系啊， 咁样但系今晚压力测呢个压力测试，大型压力测试，即系咧，你知咩叫题系救火？系咪佢冇救过火？ 佢唔系偷，佢系救火啊！ 佢冇救过火啊！ 佢即系点讲咧？佢所谓嘅跪系继续揦咗好多杂沙喺度，教授，即系老老实实。 我话啱啱嗰个直情就系火上加油。 嗯 啊，我哋今晚有呢个免费压力测试试，即系咁系冇错，呢个站系涌，即系佢反就意思系啊，我哋涌咗好多人，好多流量多咗好多， 流量多咗咯。 啊，所以我系冇传到去我 Twitter 好咩都好，都冇传到去佢件嘢出嚟，就系、是、唔想帮佢加流量。 咪好多人都係 cap 圖存啫嘛，仲同你講咁多啊？ 唔係，因為香港比較多，台灣就真係通常俾拎嘅。台灣比較淳朴少少，就比較少考慮呢啲嘢，所以佢個流量咪瞬間變咗壓力測試咯。即係咁幾點講啊？幾乞人憎一單嘢嘅，即係 佢呢個 pay 乞人憎唔係第一日㗎啦，老實實。 其實咧。老实讲啊，我系唔识呢档嘢，佢啱唔系应该唔熟呢档嘢，佢啱啱起档嗰阵时候我知道有档咁嘅嘢，跟住亦都起档嗰阵时候见过佢啲理念好似好威咁样，见到头几篇文章好似好学术，系啊，我系咁多啦，我冇再深究过呢档嘢后屘点样运作，而家先跟住就开始见到啲有人挖翻佢以前啲问题出嚟，嗯。即系咁啊，都啊，唔好意思，讲长咗少少咁啊。 差唔多啦，留翻之下，整紧落， 睇下。我冇个动漫节相关，我完全冇提到。其实因为有少少地方都会相关拉到呢度嘅。 咁动漫节啦，留翻下 part。 咁啊，下 part 动漫节再。 今个礼拜差唔多啦，下两个礼拜咧就应该就系 commit 之后噶啦。咁 commit 之后再开讲个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